梅妃。 再请听程砚秋演唱的《贺后骂店》。 最后是程砚秋演唱的《英台抗婚》。 Thank you. 心里许是为出秋香而来的呀， 不好欢喜来不成而不中之妙之痛 呀。哎呀，你再来看这顶凤冠上面的真是颗颗光大粒粒金圆，可爱不可爱呀？ 不是阴道玄帅无一之才莫参见。 儿啊，你快来看这朵玉衣都是吃兵大嫂呀。 听众朋友，程砚秋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